第四十集。 下午，周奇阳带了几个人去赵云华家里搜了一通，回来告诉孟昭，没在赵云华家里发现更多可疑的东西。 哎，会不会是从外面捡回来的纸箱啊？赵云华不是每天都会翻垃圾箱捡纸箱吗？ 这纸箱是新的，而且没跟他那些要卖废品的纸箱捆在一起，应该不是捡来的。 那里面装了什么？吃的东西？被他吃了？或者是纸被他烧掉了？但是没发现灰烬啊。 如果纸箱里确实有东西，而现在这个东西又不翼而飞了，会不会是…… 难道有人在我们去之前去过赵云华家里，拿走了那个东西？ 周奇阳适时地说出了孟昭的猜测。 哎呦，那可不好查呀，那店群租房那么多，每天人来人往的，根本查不出来是谁啊。 就在这时，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离得最近的程韵接起来，应了两声之后，他对孟昭说， 昭哥，丽姐找你。 啊，知道了。 孟昭应了一声，然后转身对周奇阳说， 去找找赵云华家附近的监控，看看11号晚上他回家的时候情绪怎么样。 孟昭到了楼上的法医室，丽锦正倚着桌子看新出的检测报告。孟昭走过去，丽锦把报告递给了他。 怎么样？ 真是有点奇怪，你不是让我检测每条勒痕上的凶器残留物分布吗？你看啊，这几条从背后勒的痕迹上都提取出了捆扎绳的相关物质，反而这条从前面勒得最深的这一条痕迹却没有提取到。 是很奇怪， 也或许是从背后勒的这几条周眼挣扎的比较剧烈，所以摩擦之下凶器残留比较多，而从前面勒的这一条很明显周眼当时已经没什么挣扎的力气了。 但是经过前面的挣扎，捆扎绳已经磨损得比较严重了，不会一点残留物都没留下。 孟昭摇了摇头，否定了丽锦的猜测。 但是这份报告上，那条从前面勒的勒痕上，确实没有检出跟捆扎绳有关的一点物质。 确实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凶手换了凶器，如果是跳绳这类光滑的绳索，就很难在勒痕上留下痕迹。 倒是有这个可能，但凶手拿着两个凶器去也是准备够充分的呀。而且 明明有跳绳这种更不容易留下痕迹，同时更不容易断裂的绳索，为什么一开始会选择用捆扎绳？ 丽锦抬头看着孟昭，觉得孟昭还有话没说完呢。果不其然，孟昭接着说， 所以可能换的不只是凶器，凶手也换了。 什么意思？你是说勒死周衍的真凶不是赵云华，而是另有其人？ 嗯。 孟昭指着报告书上周衍脖子上的勒痕说， 你看这几条背面的勒痕，虽然周衍当时挣扎的比较剧烈，但这些勒痕相对来说比较浅，可能会让周衍短暂窒息，但不足以致命。但这条正面的勒痕显然力度和位置都很致命，导致周衍舌骨断裂彻底断气的就是从正面勒的这一下。 这点我们之前也考虑过，但从后面勒住的时候周衍是挣扎的状态，而且因为赵云华比周衍要矮，不好使力，而从正面勒住的时候周衍是接近窒息的躺倒状态，这时候的勒痕比之前更深也是有可能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还有一个侧面证据，赵云华每天从垃圾桶捡纸箱和酒瓶回家的时候要用两只手一起提着那个袋子，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而且周衍当时是被勒到窒息的状态，赵云华经过这一番折腾肯定也累得没什么力气了，这个时候再从正面一击致命，一下子精准勒断周衍的舌骨，几乎不太可能。 话说到这儿，丽锦终于被说服了，他思索片刻说， 那这样的话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周衍的死亡时间段内赵云华有确切的不在场证明了。 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具体的还要再往下查。谢谢师姐，这报告我拿走了。 从法医室出来，周奇阳那边的结果也出来了，他打电话给孟昭， 昭哥，我拿到了11号那晚的监控，你猜怎么着？赵云华那晚一切正常，快9点的时候翻完垃圾桶后回家了。 孟昭已经摸清了周奇阳这故意卖关子的说话的方式，他催促道， 后面是不是还有但是？赶紧说。 但是啊，他回家之后又出来了。 嗯，去哪儿了？ 去了他家附近的那条华兴街，但因为那条街比较破，摄像头也是坏了好几个，只能锁定他走入了这条街。具体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那就不知道了。 那你先把监控记录带回来吧。 就在这时，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挂了电话，打开微信一看，居然是陆时琛发来了消息。 几点下班？ 5点半。怎么了？ 我在市局门口等你，找你有事儿。 陆时琛找我能有什么事儿？ 孟昭正盯着屏幕猜测着，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一道声如洪钟的声音： 杵这儿干什么呢？ 不用抬头，孟昭也能听出来，这是去省厅开会的徐局回来了，来找他兴师问罪来了。徐局语气不善： 跟我到办公室来。 孟昭收了手机，知道接下来又会是一场训话，于是他也没多说话，跟着徐局就走到了办公室。徐局年近50，相比同龄的陆承泽，他脸上的褶子要更惹眼一些。传说徐局年轻的时候也是公安大学系草级的人物，但大概是平时思虑过多，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出来当年的风姿了。不过这也都是流传下来的说法，具体是不是有人拍马屁说的，因为年代久远，现在也不可考了。徐局果然大发雷霆： 怎么回事？事情都闹到省厅了，省长专门问我这案子怎么回事，我这张老脸都挂不住了，我专门找你负责这案子，你倒好，还给我越闹越大了是吧？ 孟昭也没多说，他揽下了全部的责任。 是我的错，这案子我会查清楚的。 还查什么？凶手不都自杀了吗？查当年的校园暴力案件，让区派出所去查，市局还没闲到那份上。 孟昭把丽锦给自己的那份报告展开，从桌子上推给徐局，把对着丽锦的那番分析又说了一遍。这一番话说完，徐局也皱起了眉。这案子看上去并不像大众想象的那么简单呢。与此同时，徐局刚才的那阵火气也消了，孟昭还是他手下的那个得力干将，总是能从细枝末节处发现案件的不同寻常之处。徐局把那份报告还给了孟昭，他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 那接着往下查吧。对了啊，叶燕今天要回来，你晚上没事的话去机场把她接回来，顺便带她吃个饭。对了，6点半到机场，现在去正好。 徐局说的燕燕就是他的女儿徐燕。孟昭一听，联想到之前周奇阳跟他说的那个徐局有意让他做女婿的谣言，他推辞了一句： 我有事儿。 徐局没想到孟昭会这么直截了当地拒绝自己，他眉心一拧道： 你有什么事儿？不重要的话先往后推推。 孟昭还真有事儿，但是他无意跟徐局提到陆时琛，他只说： 而且我的车也送修了。 这是又找了一个拒绝的理由。徐局这一次彻底的被孟昭服了面子，他挥手赶人道： 滚吧。 孟昭不害怕徐局，这个人虽然总说他孟昭脾气暴，让孟昭收收脾气，但孟昭觉得徐局的脾气其实比自己差多了，而且他们俩的脾气还有点像，都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只要对方不呛他，让他自己冷静一会儿，他的脾气很快就消了。但是如果对方也是暴脾气，那一准儿得对着干起来。且不提孟昭对徐燕到底有没有感觉，就说自己跟徐局这俩暴脾气凑一块儿，以后也不会有安生日子的。以孟昭的性格，他是不可能找个老丈人作为领导长期管着自己的。 皮囊 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弟。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